Yo。 就站在这儿，我用手指画个圈圈。 我出个片儿，叫上朋友拍个片儿。 你是个味，演员小心靠着边边。 一个片儿，现在擦亮你的眼眼。 英文名他们叫我 China， 如今有几千岁。Stay cool， 实力不断上升，秒你几千倍。就像你理智性，华人就这么纯粹。苦练童子功，看我驾驭巨龙，保护全人类。身材开始发胖，谁让好吃的实在太多？青春洋溢和鸡翅菜系，最爱饺子、烤鸭和火锅。就像烧饼有点麻，不是真的感觉难受，怎么可能不长肉？当我长出翅膀后。